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 又好， 阿 Ken 你唔好剪咗呢个好字啊！ 资深科第二集 系啦， 嗯， 因为听众话要好落去， 继续啦咁就， 咁你唔好剪咗个好字啦。 好好好好， 啊，喂，点啊？ 咩啊？ 资深科咯。 冇啊，咪继续忙咯。追击之后接住 MJ 十三啦， 嗯， 咁就不停咁做啦。 嗯，非常好。嗱，今日咧就如果听众听到个声又有少少唔同咧，今日我哋又喺阿 Ken 嘅录音室嗰度， 要你如船就澳啊！ 咩？点解啊？呢句嘢， 即系我哋唔喺原本渔网台录啦，要过嚟，我实在太攰啦，唔好意思啊。 系，其实我哋两个都太攰，搞完个 event 之后，两个已经死咗几日， 系咯， 死咗成个礼拜差唔多。 唔系嗰种搔后抑郁先至攞命， 系真系好攰，好攰，真系好搔后抑郁， 嗯， 产后抑郁症呢个叫做 冇办法。 突然间好似冇乜嘢做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嗰种空虚，你冇得讲嘅，因为之前时候我哋三个都太多嘢搞， 即系我同你同阿 Chris 系啦，系啊，真系忙到不得了。 啊，咁同埋喂，嗰啲 graphic upgrade 咗咁靓， 嗰条片啊嘛， 系 冇得了啊，系啊， 冇得定， 所以都系呢啲唔好成日搞嘅啫，呢几年搞一次好啊，呢啲。 喂，有人话三个月一次， 死噶会， 咪咯，咁我直头话，喂，冇啦，你放过我哋啦， 三个月一次，大佬去银行借钱都搞唔掂啦，知唔知呢个已经蚀噶啦，而家已经。每个人你以为赚大钱啊嘛，系嘛？ 系好多人以为噶， 以为赚大钱，其实蚀到飞起啊！你有数得计嘅，其实啊， 嗰、那个襟枪 吓，你公布个价钱出嚟， 好冇？我都唔知道，你冇同我讲噶 吓。 件 T 恤成本咁高， 总之 T 恤加埋襟枪已经等于你入场费嘅，咁你可想而知，其实吓、啊，即系蚀到飞起嘅。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大家玩得开心。咁啊，都系嗰句啦，嚟到第二集都系要讲噶啦，有啲咩做得唔好咧，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 第一集讲咗入狱嚟啊， 入狱讲啊，喂，点解今日要讲呢单 case 咧？因为 咪住先 咩？ 讲讲你嗰个系咪高嗰、那个 啊？系系系系，差啲唔记得咗添。嗱，嘅小弟咧就最近咧就有人错爱啊，咁就揾咗小弟咧就去呢个 goyear.com 嗰度咧。咁啊，拍一个短短嘅 五分钟短片 啦，五至十分钟嘅短片啦，五至八分钟嘅短片啦，咁就喺边度连载就系 goyear.com。咁啊，小弟有个节目叫做《卓飞神秘调查班》。咁啊， 个名你改啊？ 个名唔系啊，个名个导演改嘅。 哦，得，继续 吓，做咩得唔得？ 咁但系咧，因为情报咧，就因为佢改版啦，咁所以咧，小弟嗰个专栏咧又同大家讲再见啦，咁啊变咗情报又冇得连载啦，咁啊，其实情报仲有阿 Chris 嘅，咁但系阿 Chris 因为改版咧，我同阿 Chris 咧都冇得捞啦， 冇办法啦， 系啦，咁佢改版啦， 呢个魅力唔够思朗犀利嘅， 系啊，佢而家改做踢波版啊嘛，咁所以冇办法啦，咁所以嗰度就迟下先睇下喺边份报纸或者点样再见啦，咁但系。同时间又有呢个 goyear.com 咁又有视像嘅，咁都几过瘾嘅，出去睇下，得唔得啊？嗰条片拍得。 而家我哋暂时睇第一集啦， 系 大妈道啦， 系 我觉得好睇嘅， 好 我觉得好睇嘅。 喂，其实而家有可能真系揾到个记者出嚟噶。嗱，而家啲听众可能唔知咧，俾我讲少少啦，即系嗰集就系其实大家都听过好多次噶啦，包括我有讲过啦，阿挺大家知边个阿挺啦，即系前 LMF 嗰个阿挺，佢自己本书都写过啦，其实个 case 系佢嘅。佢即係有個因緣際會之下就認識個記者，咁、那個記者就真係拍到水底 UFO， 即係 USO。咁就但係到最後都係陰差陽錯嘅情況，就攞唔到條片睇啦。咁我問過阿挺話：喂，咁如果係咁，不如我試下刮佢出嚟好唔好咧？咁我就已經用咗好多途徑，揾咗好多人啊，都未揾到。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可能真係揾到呢個人啦。 揾到黃生啊？ 係啦。咁究竟佢仲有冇條片喺度咧？定係呢件事係真定假嘅咧？咁而家都未知。咁但係而家但係努力揾緊。哇！如果揾到就不得了啦。 如果揾得到阿黃生，佢冇可能洗咗條片嘅。咁重要对佢嚟讲， 佢可能觉得唔系好重要嘅啫， 我 估计 会啦。 但系如果揾到嗰条片咧，就不得了咯。咁就香港嘅 UFO 界咧，就喺呢个世界出晒名啦，肯定，因为全世界唔系好多人影到 USO 嘅。UFO 大家影得多啦 ，YouTube 成日见啦 ，USO 就真系唔系咁多。如果真系清楚攞到呢条片咧，我想话俾大家听，真系世界知名啦，喺香港。嘅 UFO 界， 咁喺个节目边咧，你咪介绍咗一条片，系嗰个 USO 潜咗落个 水 底嗰 度，跟住好劲水花爆炸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嗰条片喺边度拍噶？ 嗰条片好似系西班牙，我记得，如果冇记错，即系西班牙啲渔民嘅，咁就嗱，我唔系好肯定系咪西班牙，总之就系渔民影到，跟住其实系有军部直升机冲埋嚟，就广播话俾佢哋听。你見到嘅嘢唔可以公開出去嘅，咁但係佢又唔知道有人攞部 DV 機完全拍曬成個畫面嘅情況，亦都影到嗰隻嘢高速跌咗落水度。嗱呢條片真定假唔知，因為我哋冇可能睇住一條片就去話呢條片係真定係假㗎。咁但係如果呢條係真嘅咧，咁呢條都已經係經典㗎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揾到呢個黃生攞到嗰條片影住佢喺水底飛出嚟咧，仲要係 top view 喎、啊、top view 嘅直升機 top view 影啊！咁就我真係觉得 直升机啊， 遥控直升机係遥控直升机，咁所以呢个应该係一件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咁大家即係希望啊，希望可以搵到呢条片出嚟啦。咁呢单嘢讲完啦，咪 Go Year 就继续都会有嘅，应该有12集㗎，咁而家出咗一集，咁每两个礼拜出一集㗎啦，逢礼拜四出 ,ok, 咁大家有兴趣就撳去睇下，不过啲 case,有啲 case 大家都聽 MG 十三都聽過嘅， 但佢都係主要講香港噶。 香港主要都係講香港。Okay. 不過啲聽眾話最尾嗰個鏡頭好似警訊咁咯， 哦，似噶， 又消失咗無影無蹤。如果有觀眾有呢個最新消息，就即刻聯絡我哋啦。 我反而有興趣你同啲公公婆婆講咩？ 嗰、那個咪後先講俾你聽，嗰、那個好正嗰、那個。 OK OK， 係啦， 哇嚟啦 嚟啦呢個 case 咧，咁啊嗱，點解要講呢個 case 咧？呢個 case 其實去到最後都係一個謎。啊，讲咗俾你听一个谜先，咁但系中间咧都几多有趣嘅嘢出现过。 OK， 点解咧？嗱，要讲一个地方，呢、這个地方系喺巴西。巴西一个叫 Virginia 嘅地方。嗱，咁佢就唔系即系美国嗰个 Virginia， 佢个串就系 V A R G H I N I A 嘅一个地方嚟，喺巴西嚟嘅。咁成件事点解会讲呢个地方？其实呢个地方都几得意嘅。即系如果咧，大家有机会去呢个地方咧，其实你会见到佢，譬如呢个地方都属于一个嘅乡郊嘅地方啊。 OK， 即系都唔系好城市嘅地方嚟嘅，都系比较多树木啊、草啊，即系有啲农场嘅地方嚟嘅。咁但系呢个地方有咩咁得意咧？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个地方咧，你会见到喺一个佢哋有一个叫做中央公园啦， 系 有即系 Central Park 啦。 嗯， 佢个 Central Park 入边有个水塔，那个水塔咧。是直情起咗一隻 UFO 嘅水塔嚟嘅， 懒型啫啊！ 唔系，系一个碟型嘅水塔，佢梗系唔系真系识飞啦。 佢 懒 又型起只咁嘅嘢喺度啦。 嗱，佢个外形直头系一隻飞碟嚟嘅，系、 okay. 一隻飞碟，直头电影嗰啲飞碟。咁佢下低有啲嘢撑住佢啦，咁成个水塔咁样。 嗱，点解话唔系懒型嘅？原来呢一个飞碟水型水塔起出嚟咧，个目的咧就系想纪念我哋跟住嚟讲呢个古仔嘅。 嗯， 即系其实系有关系嘅，即系佢哋因为呢件事，所以佢哋先至会起咗个咁嘅水塔出嚟嘅啫。 如果你咁讲，即系话佢哋认为呢件事系真，先至会做呢个行为啦。 嗱，冇错啦。即是可以咁讲，但係去到最后呢，点解话仍然系一个谜呢？始终军部当地嘅军方系唔承认呢件事嘅。 Okay. 即係呢个理所当然，大家听 UFO 嘅档案都知道，军部一定唔会承认，唔会话俾你听系喎，有啲咁嘅事发生过喎。 但係咁喎，近年巴西未解封咗一集报告嘅。 冇嘅，未解封呢个嘅，冇公开过呢个嘢嘅。Okay. 所以究竟巴西公开的档案是不是只是很简单看到有西亭，即是只是在天空飞过第一类接触那类这样的个案呢？这个呢其实讲的不是第一类接触，现在这个讲的是第三类接触。 这么有影， 第三类接触即是直头是跟外星人是有接触的， 是 有接触过的。 还 有其实这单 case 挺有趣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了之后，其实当地电视台特登找一个星期日就做了一个特别的 program 啦， 特别节目。 那个节目其实成日都讲啲古灵精怪嘢嘅。 是。 OK， 但是他会特登去讲呢一集，好成集都是讲呢个 case 嘅。咁呢个节目叫咩？叫 Fantastical。你知啦，巴西文，即系巴西嘅 葡萄牙文。 葡萄牙文。 葡萄牙文。 入面都有呢、這个即系有啲英文咁样嘅嘢啦，佢系 Fantastical。是有咁嘅节目，将成个节目咧都系讲咗呢件事，而且仲要系特别加长版去讲呢单嘢添啊。咁而呢一件事亦都去到最后，后期系去到边度咧？上埋《华尔街日报》嘅，连《华尔街日报》都有报道过呢单。 美国嘅《华尔街日报》， 美国嘅《华尔街日报》都有报道过呢单嘢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唔系普普通通嘅一件 case， 而外界或者 UFO 界嘅人咧去称呢件事咧就称做咩咧？就叫做巴西嘅罗兹威尔事件。 喂，上个season先讲完英国罗兹威尔， 冇错， 而家就巴西。 我话俾你听，呢个season除咗巴西罗兹威尔，前啲仲有中国罗兹威尔事件添啊。 OK， 因为罗兹威尔已经系一个 icon， 一个 icon 嚟啦，即系有外星人接触。有外星人捉到，有飞碟坠毁，已经系当系罗兹威尔事件噶啦。 总之掟嘢落嚟就叫罗兹威尔啦， 掟嘢仲要碌埋出嚟个人咁样就已经系啦。咁呢单就称做巴西嘅罗兹威尔事件。咁啊，如果你而家听到呢一个season，你如果都唔知咩叫罗兹威尔事件咧，咁你就应该而家即刻熄咗佢，跟住咧就唔好听啦，就应该去瞓觉啦。 咁呢单嘢应该系 M D 十三讲先噶啦，你冇喺嗰 嗱，我真系唔知道、 啊，你有冇喺 B B 讲啊？ 冇。BBC 未讲、啊、BBC 啊 BBC 我冇讲嘅，系啦，未讲嘅，或者会讲，不过佢冇咁快出噶啦。如果讲到，哦、因为依家录完就即系后日出街啦嘛。好啦，嗱呢单嘢咧，除咗一个咁嘅个案之外咧，其实亦都你知外国亦都好兴揾一啲美国嘅 UFO 专家睇下佢哋嘅 comment 嘅，即系其实一定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噶啦。即系你就算香港有啲咩飞碟事件，咁都会揾阿 Moon 啊，揾阿几头啊，咁样去问下佢哋，喂，你点睇啊？咁样啦。 系 咁，所以其实呢单亦都喺美国亦都掀起一个几大嘅一个嘅反应。咁佢问过啲咩咧？叫 Kelvin D. Randall， 即系大家可能都听过呢个名啦。佢又系一个飞碟研究专家啦。亦都揾过呢个 Nick Pop 啦。Nick Pop 就系前国防部嘅 部长 啦。咁佢亦都亲自嗱 ，Nick Pop 亦都大家要识嘅呢个人 ，NICK 讲过嘅，我哋讲过嘅 Nick Pop。 总之喺佢亦都系力证呢、這个。英国南道森林事件啊，即系 Randall Sam Forest 嗰单嘢咧，其实佢亦都亲自走出嚟，亦都讲过呢单嘢，佢嘅调查亦都证实过，所以其实 Nick Pop 都系一个非常资深嘅飞碟研究员啦。咁仲有一个女人咧，呢个直系我偶像嚟嘅，大家要识嘅呢、這个，即系顺便介绍俾大家识呢啲人。呢、這个 Linda Howe 其实我上次都提过 ，Linda Howe 就系上次讲呢个无人驾驶嗰只叫做咩奇怪飞行物体咧，即系同你讲过嗰个咩。哈尔移动城堡嗰嚿嘢咧， 奇异飞行物， 奇异飞行物系啦， 嗰集叫 系啦，嗰只叫做即系 Dragonfly Drone。咁同埋 James Park 事件咧，其实 Linda Howe 佢系一个记者嚟嘅，咁佢亦都力证过对上嗰啲咁嘅 case， 亦都对于今次呢个巴西罗兹威尔事件咧，佢系直头出埋面，佢都觉得系巴西政府系有嘢 cover up。 OK， 咁嗱呢个 Linda Howe 要识嘅，因为即系佢系一个好投入、好献身去研究飞碟事件嘅一个女士啦，而且佢讲嘅英文，佢讲嘢系好好听。 即系佢嗰把声系好好听，即系系我偶像嚟嘅，佢系。 OK， 咁 anyway， 咁啊讲咗咁耐，咁究竟呢单嘢有啲咩咁特登？阿卓飞要喺《Season 4》第二集已经要讲呢单 case 咧，嗱，大家可以幻想一下成件事咧，我哋先将个气氛投入入去。呢个巴西嘅一个空军基地里边，嗱、那个空军基地通常咧，你都知咧，一系好多啲雷达啊，咁好多啲雷达嗰啲控制员啊，咁喺度正常咁运作做嘢啦。咁、其实佢当地咧有一个基地，其实就系属于呢个NORAD 嘅。NORAD 就系咩咧？就系、是、北美防卫系统嗰个嘅基地嚟嘅。喺1996年，早少少啊，1996年1月20日，其实就啱啱过咗呢个半夜时间咧。 1996年。 九六年啦，系啊，即系我哋回归之前一年啊，1996年1月20日啊，咁喺嗱个空军基地里边咧就正常运作嘅，其实所有嘅工作人员都系正常望住个雷达啦，或者即系望住会唔会有其他有啲军机或者有啲咩飞咗入嚟呢个边境入边啦，咁系呢个北美防卫系统入边其中一个正常运作嘅嘢，即系起码你睇如果有人射个导弹过嚟，你都睇到啦，咁有个女嘅雷达员咧就通知上司，其实话。我哋呢个雷达咧，我哋睇到有啲奇怪嘅嘢喎。喺呢个 Virginia 嘅南部咧，有一个奇怪嘅光体喺度飞过喎。咁，其实当时咧个空军基地即刻系好紧张。 佢有冇讲过速度快唔快？ 嗱，佢首先咧见到咧系一个速度好快，快得好紧要，而且但系佢系直线飞嘅，即系佢唔系普通雷达咁见到个 UFO 喺度 set set 咁样飞，佢唔系嘅，佢系直线飞，但系飞得好快。其实。当时北美防卫系统入面嗰啲官员以为 系 有导弹啊，所以佢哋当时突然间好紧张，而且另一个原因点解佢哋突然间会咁紧张咧？其实就系因为喺1996年嘅一月，嗱而家呢件事系1月20日啊，但系其实喺一月份嘅时候咧，断断续续好多当地嘅居民咧都影到有 UFO。都见到有 UFO 嘅，甚至系好多系俾人拍到片嘅，例如拍到一啲好细嘅光体，譬如佢系喺高地影落去，影到喺个城市上高飞过啦。即系佢唔系成只碟形咁飞过，即系一个好细嘅光，即系我谂你顶笼遇佢可能系一个一部电视机咁大咁样嘅光体，一个圆形嘅光体喺度飞过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影到一啲一群嘅光一炸嘅，我哋有阵时睇 YouTube 有啲片咧，咪影到啲 UFO 系唔系一只噶嘛，系一炸嗰啲几十只咁飞过 嗰种片叫做爆春啊嘛，一炸青蛙卵飞晒出嚟， 系啦，总之一炸咁飞过喺个天空嗰度飞过啦，亦都有啲影到系四五粒喺度飞过啦，或者影到有啲系一路飞，有啲光喺度围住嚟转嘅光啦，系。其实一月份经常有一啲 UFO 嘅 sighting 嘅当地，咁但系即系冇 official 入 record 就唔知道，但系一月二十号当时佢哋见到嗰个高速飞行嘅喺雷达见到嗰样嘢咧，其实令到啲官员都担心，第一点解系咪又有 UFO 咧？第二佢哋比更加惊，可能系唔系 UFO， 更加惊可能系有导弹飞紧嚟。 咪先，我想问清楚一个问题，佢哋见亲嘅 UFO 都系光体。唔系实体， 唔系实体 ，OK， 光体嚟嘅 ，OK。 嗱，咁去到呢一度，咁其实嗰啲官员已经呆咗，好惊啊！咁就望住当地嘅地方，睇住个雷达嘅。好啦，跟住咧就我哋离开呢个雷达站，离开咗呢个地方先，睇翻当地南部嗰个地方系咩咧？其实嗰个时候系夜晚黑嚟嘅，系好夜嘅时分嚟嘅。咁其实嗰个地方南部嗰个部分嗰个地方咧，有一啲农场喺度嘅，有啲。即系牧场定农场啊，即系有养动物嗰啲叫咩？ 牧场， 牧场系啦。咁其实当地咧就已经夜晚黑啦，嗰阵时已经系深夜咁样。咁嗰啲动物即系你知啦，动物通常夜晚黑都系困晒喺嗰啲笼啊或者嗰啲围栏嗰度啦。 系， 但系总之突然间嗰啲动物系好惊，而且一路喺度叫嚣，咁就唔系净系一只半只，而系成个农场嘅都喺度叫咁。咁当时其实个农场入边有两个人啦，一个咧就叫 Eureka 啦。唔係 Umiko 啊 ，Eureka 啊，兩個男人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叫 Agusta 啦。咁兩個有名記到都記啦嚇。咁佢哋兩個咧初時咧就唔知係咩情況，佢哋有諗過嘅，究竟會唔會係牧場入邊有蛇出現咧？所以嗰啲動物會驚啊，會叫啊咁樣。定係究竟係咪嗰啲即係有啲獵食動物可能會唔會有狼啊，或者會有啲總之有危險啦。咁佢就行出去個牧場出邊就睇嘅。咁啊睇下嗰啲動物喺度做乜。咁佢哋望到啲动物咧，就好惊咁样喺度嗌紧啦，喺度惊啊，或者喺度周围撞啦咁。 咁而嗰一刻佢哋望望下咧，咁啊 Eureka 咧就话俾 Augusta 听啦，佢话：喂，你望下嗰度上高嘅天空咁。咁点知佢望咗上天空咧，就见到有一只嗱，佢形容系冇声嘅， 嗯， 系冇声嘅 UFO， 佢因为唔知乜， 嗯， 就喺个牧场上高咧，就好远咁样飞过嚟， 嗯， 就好快咁喺佢牧场上高嗰度，嘣一声就飞过咗， 系。 佢哋话飞过嘅时候咧，个外形睇落咧似潜艇嘅，似系潜艇嘅，咁咧就飞过咗，跟住飞到好远，另外 由雪卡型噶咯，已经 雪卡型就由一边飞到另外一边，就飞到去好远，跟住咧就去到另一个位置咧，就睇到佢坠咗落去，跌咗落地下， 嗯， 就弹到散开晒，就有个爆炸咁样嘅， 嗯， 咁喺个森林入边啦，已经当地已经炸咗落个森林嗰度， 嗯， 当时佢哋其实唔知系乜嘢嚟。咁佢哋有谂过，喂，会唔会系有导弹咧？会唔会系有军机或者会唔会系有啲飞机、民航机坠落咗咧？咁，咁，你正常第一个做法咩？报警啊，系咪？ 理论上系， 即系你会做咩？瞓觉？ 唔系个问题系你雪卡型好快速冲落嚟，我谂我会当佢系飞弹噶。 系啦，嗱，个情况咧就系咁啦。 我谂未必走到噶啦，已经。 佢当时咧撞咗埋去，即系佢唔系坠落喺佢侧边嘅，其实坠咗几远嘅。咁跟住佢哋报警啦。咁嗱。我想讲一个得意嘅情况咧，原来当地嘅消防部门咧 系 属于军部嘅。 咦？ 消防当地嘅消防部门系属于军部嘅。 嗯嗯嗯。 咁佢报警啦，咁啊话诶有啲嘢坠落咗，可能有个飞机坠落咗咁。 嗯。 咁然之后咧就话诶喺嗰度就爆炸咁。 嗯。 咁呢个第一个报告。 嗯。 咁当地嘅消防局咧。就哦系咩哦好啦系咁啦咁就收咗佢先啦。 O K， 佢以为佢讲笑，佢，以为佢哋恶作剧，完全系冇认真地去 pick up 过呢个 case。嗱，其实我哋亦都要咁样理解嘅，因为咧佢哋始终唔系香港人， 系 佢哋始终系即系巴西。其实你知生活上系比较 lay back 一啲嘅，比较上系冇咁快速行动嘅人嚟嘅，基本上呢个第一个报告啦。 佢哋识得享受生活啫， 系啦， 嗯， 冇错啦，你可以咁讲。但是在两个钟头之内不断开始有人打电话来，去消防局说见到个森林那里 有火，有人见到有东西跌了下来坠毁了，有人以为是陨石。那他们就知道咦不是恶作剧，没理由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报道这件事。那他们就觉得是啦，可能是有东西啦。那其实消防局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是派人出去啦，派人出去当地那里去看啦。但是正好我没讲过你听的，其实这个消防局是属于军部的。 是。 即是说呢军部应该是最先收到消息啦。而北约防卫部队那边呢亦都通知了军部，就是说有些东西坠落了，你们要去当地做事啦。好啦，咁其实呢就应该係消防署，即係消防局啦，嗰啲消防车啦，就同埋军部嘅人呢就已经係开车去到嗰度现场。其实係好快嘅事，因为大概 around 两三个钟头之后啦，咁就已经去咗嗰个坠毁现场嗰度㗎啦。 开头你话佢唔理唔理，我以为佢哋惯咗。 唔係，佢哋唔理唔理係佢哋以为係搞嘢搞笑。 发生㗎啦，已经成。 佢以为係恶作剧啊，咁所以佢冇理啊，咁而家佢哋真係要理啦，咁就去到嗰度现场。嗱，呢个报告系咩呢？呢个就系事后报告翻嚟，去到现场系见到有一只不明飞行物体，系坠落咗。嗱，好似莱兹威尔事件咁样嘅，直头成只嘢炒咗落地，碎晒，发现有一个外星人尸体，有一个物种嘅尸体喺度，咁佢哋当时军部第一件事做咧，就系将嗰个尸体咧就打包包起咗，包起咗之后咧就送咗去。一间医院嗰度就封锁咗个医院现场，就做咗一个解剖啊。嗱，呢个之后讲翻出嚟噶吓，佢哋讲翻出嚟嘅。咁另外咧，就应该佢哋报告出翻嚟咧，就系除咗一只之外咧，就另外捉到两只嘅。 另外 捉到两只咧系未死嘅。 OK， 咁就嗰两只去咗边咧，就阵间先讲。好啦，嗱呢度呢个 case 而家就已经系去到咁嘅情况啦。咁你有外星人出得嚟？咁肯定唔止一隻走甩咗啦，即係唔止係全部拉晒啦，梗係有啲走甩咗㗎嘛。 我都係心急想知咩样嘅。 想知咩样嗱，咁心急唔好啦， break the break 先， break 完之后先讲俾你听。 好啊，翻嚟第二节 M J 十三啊，继续呢个巴西罗兹威尔事件啦。 喂，快啲讲嗰只咩样先？ 唔讲住， 我呢个好心急，呢、這个真系 唔讲住，净系讲你啊。嗱，其实正话发生咗嗰个坠毁事件之后咧，就隔咗一日，大家以为佢冇晒事件嘅情况发生之下咧，咁咧咁啊要介绍俾大家识三个后生女啦。咁三个女仔其实咧都系唔系好大嘅啫，即系最细嗰个14岁啦，咁另外仲有一个21岁啦。咁其实就系咩咧？就系三个小女孩，后生女嚟嘅，一个叫 Lillian 啦，一个咧叫我唔识读佢叫 Valgura 啦，即系两姊妹嚟嘅。咁佢哋两姊妹都系个姓都系叫 Sylvia 嘅姓嚟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叫 Katia 嘅女仔，咁嗰个就系佢哋朋友嚟。咁其实三个女仔做咩咧？即系放学，纯粹系放学嘅啫。咁放学咁翻屋企啦 ，on the way 翻到屋企咧，咁佢哋平时咧翻屋企要行嗰条路咧，其实都几远下噶。嗱，总之你记住佢放学就唔系好似香港放学嘅，即系嗰个地方我哋都要再幻想一下个地方，其实系即系比较系落后一啲，即系唔系咁发达嘅城市嚟嘅。咁佢有啲小路啊，咁小路可能系侧边有啲石屋啊，有啲草啊，好多树嘅地方嚟。咁其实佢哋平时放学咧要行一条好长嘅路翻屋企嘅。就唔知點解做乜嘢嗰日無端佢哋咧就真係即係行捷徑，就有一條短啲嘅路行噶咁。 通常呢啲都出事。 係啦，通常呢啲都出事嘅。嗱，佢哋行嘅時候咧，一路行其實三個即係你知三個女仔啊喺度傾偈啦，又講下啲男同學啊又點啊啲八卦嘢啦。講講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個細個妹咧， 十四歲 嗰個 Lillian 咧，突然間咧佢話：喂，你睇前面咁。咁佢一望前面咧。就见到前面有一嚿啡色嘅嘢踎咗喺度，喺路中心踎咗喺度。咁佢唔知咩嚟，初头睇到就总之有一嚿嘢，佢以为石头啦。咁佢哋就奇怪啦，平时行呢条捷径都唔见嗰度有嚿石头。咁佢哋唔知咩，总之有嚿嘢，以为垃圾又好，咩都好啦。咁佢哋就行前啲去睇下咩嚟。 佢有冇形容过几大嚿？ 嗱，佢形容嗰嚿嘢咧系踎一嚿嘢踎咗喺度。踎咗喺度。咁佢行前啲去睇嘅时候咧，跟住嗰只嘢咧背住佢哋嘅，即系侧侧地咁背住踎咗喺度嘅。咁佢哋望清楚见到咧，唔系一个人，唔系一嚿垃圾，而系见到佢会喐嘅，佢会喺度熬下熬下熬，即系好似啲人点样形容啊？即系咁样熬啊？即系好似人嗨咗啊 ？OK，捉咗嘢，然之后 系啦，即系拍咗丸咁样咧，个成个身喺度咁样熬下熬下，但系踎喺度熬下熬下咁。咁佢见到嗰只系生物嚟，跟住三个女仔就喺度尖叫，最叻噶啦，哇咁尖叫啦，系嘛？一尖叫嗰阵时咧，呢只嘢居然咧系拧转面踎喺度，本来望住地下，系拧转面望住佢，望住佢嗰下咧，佢哋先至见到呢只嘢个样 子，系 呢只嘢五尺高，大约五尺高，佢哋形容系4-5尺高啦，因为有个女仔就因为佢哋都踎喺度，佢哋估嘅。咁有个女仔就话佢系5尺高，有一个女仔咧就话佢系4尺高嘅。咁佢哋亦都即系做个手势出嚟就4-5尺高啦，咁样就只手好长， 系 嗰只手系非常之长同埋瘦，嗰对脚好短。佢哋但系好记得清楚，佢只脚板咧系一个 V 字型嘅。而且有三只脚趾嘅，三只脚趾嘅只脚， 只脚板 V 字， 即系我去形容俾你听，好似凤爪咁。 哦，得， 似凤爪咁样啦。 得 ，V 字型，三只脚趾好大只嘅。嗰只脚板有成尺咁大咁阔嘅。咁长嘅咁样。全身咧系啡色嘅皮肤，佢望落去呢个啡色咧系好淋好淋嘅。好软嘅 泥扮咁咯，真系。 系啦，好湿立立，黏下黏下咁样嘅。咁跟住咧，佢再形容少少咧，就系呢只嘢咧个颈去到只手，成身咧都布满血管嘅。嗱，佢布满血管，佢形容得好仔细嘅。佢布满血管嗰个形咧，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大只佬咧练完举重咧，咪成只手臂啲血管浮晒出嚟嘅。即系佢嘅形容系类似咁样嘅。呢只嘢个头。好大，有鼻哥嘅，但系个鼻哥咧好尖，而且佢个嘴咧系一条线咁一条缝咁样嘅， 个嘴好细， 佢个嘴唔系细，个嘴系一条缝，即系冇嘴唇嘅。 OK， 最奇特就系佢对眼啦，佢对眼咧系大眼，但系成只眼咧系红色发光嘅， 嗰只嘢系拧过嚟望住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呢只嘢个头咧，个头咧喺个太阳穴呢两个位置，左右太阳穴嘅位置，同埋头壳顶嘅位置咧，好似有一只角咁嘅嘢，但系圆嘅钝角嘅一只角，佢唔系夹出嚟， okay. 但系好似包住个头，我形容好似包住个头咁，有三只角咁样嘅。 嗯哼， 而且呢只嘢好臭。佢有一阵好强烈嘅阿蒙尼亚嘅味道，佢哋一行埋去就已经闻到呢阵味道啦。嗱、 嗯， 首先我要讲阿蒙尼亚味道，其实好似大家听落好似好熟口面喎呢阵味道。其实如果大家有听翻先前个 season 咧，有一集讲呢个洋葱头怪物咧，呢、這个 Flatwood Monster 咧、嗯，当地嘅人亦都系闻到好大阵呢个阿蒙尼亚嘅味道嘅。啊，即系呢个系有啲共通嘅。好啦，佢见到呢只嘢。踎喺度， 喂！但系佢呢个形态系我哋以前 冇见过、冇听过嘅呢种外星人。 嗯， 佢拧过嚟望住佢哋，跟住嗰啲女仔已经吓到傻咗。咁、那个家姐同埋个 friend 就梗系撇啦，第一时间走啊，即刻拧住面就走啊。但系个细妹咧，居然系呆咗企咗喺度唔识走。 嗯， 直至到佢企咗喺度之后咧，呆咗，跟住呢只嘢咧踎喺度噶嘛，原本。 嗯， 跟住呢只居然起身。 嗯哼， 佢企起身，开始行埋去呢个细妹嗰度。 嗯， 咁、那个细妹其实已经呆咗，即系完全系唔识喐，呆咗企咗喺度望住嗰只嘢，一路慢慢行埋嚟。但系嗰只嘢行埋嚟咧，佢形容嗰只嘢咧系好似晕下晕下，即系好似人哋饮醉酒咁样一路行埋嚟啊。咁佢一路行埋嚟嘅时候，咁嗰个家姐同埋个 friend 真系够义气啊，走咗去。但系谂下，点解个妹唔见咗咧？见到个妹仍然企喺度。但系就见到嗰只嘢一路行紧埋个妹嗰度。 其实我觉得嗰只外星人啦吓，佢未必系晕下晕下，我觉得佢可能企唔稳，因为佢三只脚趾佢 V 字。 嗱，我唔知佢系企唔稳定系佢晕下晕下啦。咁但系呢只嘢，佢哋当时形容翻呢只嘢咧，佢哋就唔觉得佢系外星人嘅，佢哋觉得佢系魔鬼，因为佢头啊上高有三只角。 系。 咁、那、嗰个家姐后屘见到个妹仲企喺度，即刻翻转头就撑住个妹就拖咗个妹走啊。 嗯。 咁佢三个女仔就惊到系不得了啦！第一件事就咩咧？冲翻屋企，翻去即系嗰两姊妹屋企啦。一入屋就即刻同阿妈讲，个阿妈就喺屋企喎。佢会同阿妈讲：我哋正话见到魔鬼啊！咁，咁正常你个阿妈听到个女翻嚟话见到魔鬼，第一件事梗系唔冚佢都算啦，系咪啊，大佬？ 通常当你吹嘅啫， 当你讲笑啦，系咪先？咁但系佢见到。佢开头都觉得佢讲笑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见到佢两个女同埋见到个女个同学，实在惊到完全系唔似系做戏出嚟嘅，唔似系扮惊，系好惊。跟住佢个妈其实都唔信佢讲，直至到嗰两个女话：你唔信你跟我嚟啦！咁就撑住个阿妈，就去翻见到呢只嘢嗰个条小路嗰度。 系 去到咧唔见咗呢只嘢，冇咗啦，呢只嘢冇咗啦。但系个妈仍然闻到好强烈嘅阿蒙尼亚嘅味道，仍然喺当地嗰个位置仍然徘徊咗嗰阵味道喺度，佢好臭。咁个妈咧就开始觉得，咦，好似有啲嘢。佢哋当时话佢哋见到呢只嘢咧，嗰阵味道咧令到佢哋想喊嘅，即系嗰阵味道感觉到令到佢哋谷晒眼泪出嚟嘅，嗰种味道好强烈到咁样嘅。好啦。咁因为呢个就系第一次有人开始正式目击到呢一只所谓嘅外星人系咩样，咁、那个三个细路嘅第一时间拖咗个妈去啦，咁我妈见唔到，但系佢个妈开始相信啦。 系 点解咧？因为原来陆陆续续开始当地嘅新闻，陆陆续续开始有人报，开始报话见到一啲奇异嘅生物喺嗰度附近出现。嗱呢、這个即系第一单。第二单系咩咧？第二单咧呢单咧就几恐怖嘅，咁其实当地咧有一个动物园嘅， 系 有一个动物园啦，即系有养晒啲豹啊、老虎啊、狮子啊、鹿啊嗰啲咁嘅动物园啦。咁咧你幻想下嗱，其实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跟住其实最惊系呢四个人啦，三姊妹同个妈啦。咁但系都仲未去到好阳开晒嘅嗰件事嘅，其实即系当日嘅夜晚咧，咁有一个管理员。就喺呢个动物园入边做嘢，咁佢系一个女人嚟嘅。咁呢个女人咧就好中意做咩咧？就系煲烟嘅。 系， 总之咧佢系烟不离手嗰种啦。咁但系佢咧就自己有个办公室嘅，同埋佢要喺嗰度看住嘅，看守当地嘅现场啊咁样。 系， 咁咧，佢有一日咧，即系出边就落紧雨嘅，当时突然间即系嗰晚就出边落雨啦。咁佢咧就担咗张凳，就坐咗喺佢个 office 门口嗰度咧，就坐喺度咧，夜晚就喺度煲烟。 嗯， 咁啊，照正常啦，点着支烟喺度煲啦。咁你又幻想下当时系夜晚黑咯，咁佢喺度煲煲下烟咧，就听到啲动物嘅叫声。 啊哈， 有啲动物开始好嘈嘅声。咁佢就煲紧烟嘅时候，佢咩事咧？点解突然间咁嘈咧？因为平时都动物一到入夜之后都唔会有啲咩声噶啦，通常都瞓噶啦。但系点解都 keep 住有啲咁嘅好嘈嘅声？有啲动物，有啲老虎啊嗰啲系会咆哮啊咁样咧。咁佢一路其实即系都讲过啦，佢哋比较系慢动作啲噶嘛。 嗯。 咁佢听到呢啲声，但系佢继续坐喺度食埋支烟先啦。 系啦， 好紧要啊嘛，唔好理佢住啦。佢点着支烟。咁就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又唔食烟就唔知嘅。如果你喺夜晚黑咧，你点住支烟，跟住你一吸支烟嘅时候咧，咁个支烟就会红咗噶嘛。 系， 佢红咗下咧，其实佢系出边嘅环境系黑晒噶嘛。 嗯， 红完之后一拎开支烟，跟住出边嘅环境咧就全部咧就光翻晒正常嗰个光度，你就睇翻晒入夜嗰个情况。佢一拎开支烟，就望到佢前面大约系五尺范围啦，咁就系有一个绿色嘅栏杆嘅。咁总之佢食烟个位置就 系 前面有条绿色栏杆 嘅咯，五尺 唔使好近噶咋， 系咯， 好近噶咋，差唔多 近过道门， 近过道门啦吓。咁佢嗰刻一望，望到个栏杆，见到咩咧？佢见到有一只物种，正话形容嗰啲物种， 嗯， 系只手。爬咗上个栏杆嗰度，罩住嗰个栏杆。 嗯， 跟住另外一只手又伸上嚟，其实佢喺下低爬紧上嚟个栏杆嗰度。 嗯， 两只手拿住个栏杆，跟住咧好似人体上升咁咧，一拉，跟住成 人体上升， 人体上升系啊，成只嘢个头咧就拉上咗个栏杆度咧，一上咗嚟，成个半身就现咗出嚟。 嗯， 就啤住呢个女士。 O K， 佢个女士形容佢咧。就是跟正话一样啦，深啡色嘅，因为佢夜晚见到深啡色嘅，成个身好似湿立立咁样嘅， 嗯， 个嘴系一条线，个鼻好细，但系两只眼咧系好大只，好似我哋先前讲嗰啲 morph man 咁样咧， 嗯， 两只眼系红色，系发光嘅， 嗯， 系望住佢，咁佢嗰刻咧就拎住支烟就望住嗰个外星人 ，OK， 个外星人又望住佢，佢哋对望咗有五分钟， 嗯。五分钟， 那个女士系呆咗望住佢，嗰只人望住佢，佢形容话：我当时望住呢只嘢嘅时候，嗰、那个气氛，佢话实在太恐怖，佢话嗰五分钟实在过得太耐啦。 我佢惊到唔识反应， 佢直头唔知系乜嘢。佢话嗰只嘢好丑样嘅，好核突嘅。嗱，即系之后嗰、那个女士啲人采访嘅时候，那个女士仲在生噶，咁佢已经系六十几七十岁嘅婆婆嚟。 但其实都唔系太耐啫嘛，而家讲紧呢个 case 都系九， 即系接近十年前啦。 嗯， 咁总之。佢望完呢只嘢之后咧，跟住呢只嘢咧，好快脆咧，就一松开只手咧，就嘣一声跌翻落嗰个围栏嘅后边， 嗯， 就冇再出现过啦。咁佢见完呢个咧，嗰呢个婆婆就呆咗。咁跟住佢谂下，都系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啊！就掹翻张凳就翻翻入去 office 嗰度，就锁埋门，跟住就唔敢出嚟啦。佢惊咧就系佢唔知咩，佢初头以为自己见到鬼啊。 嗯， 嗱，其实跟住来仲有事发生嘅，但系。要讲的就是说这件事之后呢动物园开始报告了。啲动物一隻一隻离奇死亡。 嗯。 怎样一隻一隻离奇死亡呢起码第一日已经是死了四隻动物。 嗯。 其中包括了有两隻是鹿有一隻是老虎还有一隻不知道是什么啦总之它没有形容到。但是呢这几隻死了的动物呢个动物管理员或者嗰啲兽医佢话根本呢几只动物由头到尾都好健康嘅， 系 好正常嘅，亦都系完全毫无任何迹象之下，突然间，总之一去到见到佢瞓咗个笼度已经死咗， 嗯嗯嗯， 就咁就死咗。但系嗰个女士就讲翻，其实当晚我见到一只咁嘅嘢， 嗯， 而我见到呢只嘢嘅时候咧，佢有好强烈嘅阿蒙尼亚嘅味道， 嗯， 咁因为咁嘅原因咧，佢相信可能系呢只嘢嘅味道杀死咗呢啲动物。好啦，其实而家死咗四只动物，但系跟住落嚟嘅日子咧，系相继啲动物一只一只咁死。 会唔会佢湿漉漉噶嘛？ 系 嗰日就落雨啊嘛。 系 会唔会有机会啲雨水冲咗佢身上嘅某啲嘢，然之后啲动物舐嘅话下啲水？ 哇！你谂到咁细致， 我 我咁谂啫， 咁真系唔知道。佢当时见到夜晚九点钟啊，咁但系第二朝早啲动物已经系死，即刻死啊！咁，咁所以佢都解释唔到呢个多 四只，咪可能佢真系奶只外星人咧？ 真系真系答你唔到啊！呢、這个你呢个位嗱，当佢系啦吓，即系行过无端端有只怪物出现，你会真系奶下佢？ 呢、這个 case 个外星人咧， 嗯， 感觉上。呆下呆下， 呆下呆下嘅，佢形容系 怪兽多过外星人啊。 系啦，佢可以咁讲嘅。嗱，因为嗰日咧就嗰三个姊妹见完啦，跟住夜晚九点钟就呢个女士就见到啦，咁已经系开始报告开始多啦，越嚟越多。因为你呢几件事炒起咗之后咧，佢哋又同啲朋友讲下啦，咁当地报章同埋电视台有报道下啦，咁所以其实越嚟越多报告，越嚟越多人见到呢只嘢。嗱，去到总共 total 其实。是有收到七个报告， 嗯， 是见过这只这样的物种，而大家的形容呢都是很类近这样的，即是最形容得强烈就是眼发光，红色光，嗯，五尺那么上下高，有头上有三只角， 嗯， 大家的形容都很接近的， 嗯， 好了，两日之后，这件事发生了两日之后，有人在那条小路附近呢，即是他们三姐妹见到这些东西的小路， 嗯嗯， 有人在条小路附近呢，在个路边呢就见到有一只这样的东西就刮了，就瞓了在路边死了的， 嗯嗯， 但是他们怎么会发现呢，就其实是一个村民走过，又是走过那条小路， 嗯， 总之那条小路你不要想着是很多人走的，就可能一日里面只有五六个人走过的那条路， 是 有一个村民呢就走过那条路，就走到一个位置呢，他闻到很臭， 嗯， 好劲嘅阿蒙尼亚味道， 嗯， 咁佢就揾啦，呢阵味平时冇听过嘅，咩嚟嘅咧？跟住佢就沿住阵味去揾咧，就揾到喺一个路边石屎嘅墙嘅旁边咧， 嗯， 就呢一只咁嘅物种咧就瞓咗喺度就死咗嘅， 嗯， 咁佢见到呢只嘢之后咧，佢即系尝试揾一啲树枝咧，系撩一撩开佢睇下啦，系咩嚟？咁佢见到呢只咁嘅怪物之后咧，佢第一件事就即刻报警啦。咁跟住咧， 佢好彩喺巴西添嘅， 点解？ 在中 国 就食咗啦， 喺内地俾人食咗啦，系嘛 ？Roll kill 啊嘛， 咪咯， 系咯，食咗噶啦，通常都咁。但系嗱，佢呢一只咁嘅嘢咧，咁你如果正常你报警，你出现嘅情况就系有个警车嚟啦。 嗯， 但系当时唔系，当时系三架军车， 嗯， 系涌去现场。 其实佢哋根本就系知道， 根本就知道有嘢走咗出嚟啦。三架军车涌到现场，六个军人， 嗯。 是冲落去现场， 嗯， 就戴晒手套，直头佢啲系嗰啲好厚嗰啲，佢又唔系完全保护衣物，佢净系戴手套啫。而嗰啲手套系厚到好似人哋消防员嗰啲咧，即系防火啊、防辐射嗰啲咁嘅嘢咧。 我谂佢防酸性， 我唔知佢防乜嘢啦。总之佢哋就系话见到嗰啲军人咧系踎低，系抱住嗰只嘢， 嗯。 跟住咧，好重啊！嗰只佢哋形容嗰、那个人形容佢抱住嗰只嘢咧，系抬咗上架军车嗰度，然之后咧就打包咗嗰只嘢，跟住咧就开车走咗嘅。 嗯， 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case 见到一个咁样嘅个案啦，就系话喺翻嗰条小路嗰度揾到一条咁嘅尸啦。好啦，呢单嘢咧之后咧，其实仲有两单呢个接触个案。 嗯， 接触个案就系咩咧？有一日。又是相隔了两日到啦，其实那段时间已经是整个市镇已经闹到热红红的 了， 嗯，那些人夜晚又不敢出街，因为怕着见到 有怪兽，他们当是怪兽， 是 有些即又不给小朋友出街啦，当地一到入黑全部熄晒灯，即是好像戒严那样，很害怕的大家都， 嗯， 但是那些东西又不只是夜晚出现，那些日头都出现， 嗯嗯， 为什么呢？有一日有两个人就经过一个森林，一个矮树丛的森林， 是 咁你幻想嗰个系一个山坡咁样嘅森林啦，咁就即系侧边有啲树咁样，啲树都好茂盛咁样嘅。咁佢哋行下咧，佢哋就见到森林里边咧，就因为你森林系绿色噶嘛，佢见到有啲红色嘅嘢喺度望住佢，见到有啲红色嘅，所以就佢好明显睇到有啲红色嘅嘢喺度喐下喐下。咁佢唔知咩嚟，咁嗰两个人望清楚咧，就见到有两至三个物种， 嗯， 系三个物种都系红色眼嘅咧，就系望住佢哋，好似喺度捕紧佢咁啊！你明唔明啊？佢哋行紧上去个山坡度，见到山坡后边有三只， 三只嘢去捕嗰条友啊！而家 捕嗰两个人啊，即系佢见到佢哋踎喺度望住佢，跟住又鬼鬼祟祟咁缩下缩下咁样，咁嗰两个人就好惊，咁嗰两个人就唔原本系 on the way 上紧个山坡，就唔敢上去，就即刻翻转头走，就翻翻去屋企咧就报警。 就将个当地嘅情况咧就讲咗俾话，喂，我哋见到有三只怪兽喺嗰度啊，喺个山坡后边啊，咁样， 嗯， 咁呢头讲完咧，喺好短嘅时间，大约系 within 半个钟头咧， 嗯， 就已经有军车去到嗰度啦，几多架咧？三架军车， 嗯， 五个军人冲咗落车。就冲入去个森林入边，佢哋系好遥远望到嗰五个军人咧，冚唪系攞晒来福枪嘅， 嗯嗯嗯， 系孭晒枪冲入去。佢哋话形容就系佢落车嗰下已经好似人哋飞虎队咁样，落车已经系孭住晒嗰啲来福枪，系冲入去个森林入边。 其实佢哋根本准备好晒嘅， 佢哋已经准备好晒又去做嘢。 嗯， 咁佢哋睇住佢哋一路冲入去啦。咁就相隔大约隔咗系唔系一个好长时间啦，我估计即系大约系十零分钟咁样啦。佢喺度睇下究竟点样咧，发生咩事咧咁，就突然间咧喺森林入边就听到几下枪声， 系 几下就系嗰啲来福枪嘅开枪嘅枪声。咁再隔咗十分钟到啦，咁佢就见到呢五个军人咧就孭住啲好重嘅嘢走翻出嚟啦。五个军人其中有一个可能系 commander 啦，即系一个司令官啦，咁佢咩都唔使做嘅。佢就企喺度嘅啫，咁但系有四个咧，就一人一个咧，就孭住拎住一个好大个嘅帆布袋， 嗯， 个帆布袋佢话形容系有成六七尺咁长嘅帆布袋， 嗯， 就一人抬住一个尾，即系有四个军人啊嘛，即系孭住两个帆布袋出嚟啦， 嗯嗯， 咁有一个帆布袋咧孭住出嚟咧，就明显里边有啲好重嘅嘢喺入边嘅， 嗯， 个帆布袋系装咗嘢嘅，但系个帆布袋咧拎出嚟嘅时候咧，个帆布袋咧就冇嘢嘅 ，OK。 跟住喺后面出紧嚟嗰两个军人又系拖住一个一模一样嘅帆布袋， 系， 但系嗰个帆布袋里边咧系有嘢喺度喐紧嘅。 OK， 即系话如果你去套入去佢嘅谂法就系佢可能又去射低咗一只， 系， 可能整伤咗另外一只，就将嗰只伤咗嗰只都入埋落去帆布袋度， 嗯， 就一齐抬去个军车度。劈晒上个军车， 跟住仲走甩咗一只。 佢形容当时见到三只，但系佢哋净系佢见到有两个袋出嚟。咁，究竟个袋入边有晒三只啊？即系两个袋入边装咗三只啊？定系装咗两只咧？佢冇形容。总之佢哋见到个袋有一个就装咗嘢 ，OK。 另外一个装咗嘢嘅入边系喐紧嘅，咁，就推晒上军车，咁然之后就开车咧就走咗啦。咁，呢个咧就系，差唔多去到尾二一个目击个案。 咪先啊？咁而家其实讲下讲下。 走咗几多只出嚟？ 系啦，我而家数紧几多只， 我都唔知数几多只，因为仲有啊。 二三五四，嗱，我就当你而家走甩咗一只，三只，之前瓜一只， 系， 再坠机瓜一只， 系， 我就当而家五只， 系，当五只啦。哇，根本而家五只啊！ 佢 crash 落嚟嗰架雪卡型嘅飞碟尾都唔细架， 你可以咁讲啦。好啦，咁跟住而家呢个 case 已经系去到尾二一个目击个案。现场目击个案尾二啦，仲有一个 case， 呢个 case 今次系会死人。 嗯， 死人之前唞唞先。 三拍，喂，其实我想问一下，点解今次嗰个外星人蠢蠢地嘅？ 你正话 break time 唔系讲蠢呢个字啊？咁我唔讲得出口， 呢度唔讲得啫。 系啦，嗱，即系呢个咧好奇怪嘅，我都唔明嘅。即系你过去睇好多啲外星人接触过外星人嗰啲报告，其实嗰啲外星人都应该行动速度快。 唔系理论上，我系觉得佢哋嚟到一定有一定嘅高科技啊。 嗯， 咁但系佢嚟到之后，嗰件外星人又或者怪兽啦吓，顿得咁交关嘅， 即系好似行动又慢啊。 系咯，仲要有味、啊。 嗱，佢强调咗每一个目击个案都话好大阵一个阿蒙尼亚嘅味道。其实我纯粹我自己推测，我自己估啊，即系冇其他专家讲过啊，纯粹我自己估，其实会唔会佢根本已经适应唔到地球嘅空气？ 嗯， 即系举个例， 嗯， 可能佢本身唔系吸氧气嘅， 嗯， 佢可能系要吸，唔知系可能氮气或者系其他嘅空气，佢先至生存到嘅， 嗯， 或者佢根本接受唔到地球上高嘅细菌。其实有啲外国嘅飞碟专家都讲过噶嘛，如果外星人嚟到地球。 可能佢会适应唔到地球上高嘅譬如病毒啊、细菌啊咁样，其实系会自动搞掂佢噶嘛，即系好似你睇 Tom Cruise 嗰套 《强战世界》， 强战世界咁样咧，即系佢哋嗰啲你根本唔使喐佢噶嘛，佢自己搞掂噶嘛，定时定候。 系啊， 即系佢受唔到嗰啲细菌，其实佢会死噶嘛。咁嗱，呢个有冇咁嘅可能咧？你可以当佢有咁嘅可能啦。 咪但系既然佢哋屋企有咁高智慧，整咁多科技掟到佢过嚟啦，我系唔明点解嚟到好似只野兽。多过似一个外星人啊， 即系可能佢唔系咁高智慧嘅， 嗯， 其实可能佢哋系学你话斋，可能系一啲即系被派嚟嘅， 后边有班大佬， 后边仲有班大佬嘅，其实你而家睇好多都系噶嘛，嗰啲所谓嘅 Grays 咧，即系嗰啲大眼嗰啲小灰人咧，其实佢哋都钝钝地噶，都冇表情啊，都系净系识做嘢嘅啫嘛，不过佢哋嘅科技好似高啲。而家呢啲就似野兽多啲噶嘛，其实嗰啲 Grace 背后仲有大佬噶嘛，仲有啲高啲嘅 Grace 噶嘛，嗰啲就有人性啲噶嘛。 你 Grace 感觉上佢行动力都强过呢只啊， 系，同埋佢哋有啲高科技嘅仪器啊，有啲 laser 啊，咁嗰啲有啲咁啲嘢可以拎住啊，咁样噶嘛。但系 anyway 嗱，其实之后讲开怪兽嗰样嘢咧，嗱，当地最初去传开咧，大家唔系传外星人噶。他们全因为巴西都是属于南美洲的附近，大家知道南美洲其实很兴讲有一种怪兽的嘛，有一种怪兽叫 Chupacaca， 是吧， 应该是 Chupacaca， 咁上下啦，他们最初以为他们见到是那个地方附近传闻的这种吸血怪兽的。Chupacaca 系只眼系红色噶嘛？ 我睇过就话系类似狗、类似狼嗰类 咁 嘅物体。 嗱，呢个咧讲少少先，岔开少少，呢个系误解嚟嘅。其实，因为墨西哥有啲狗咧，就唔似香港嗰啲狗咁嘅。你香港啲狗本土嘅狗， 墨西哥啲狗唔同啲嘅， 本土嘅狗即系唐狗啦。 OK， 墨西哥嘅狗咧系冇毛嘅。 哦， 墨西哥嘅狗咧基本上好多都系冇毛嘅狗嚟嘅，即系光秃秃嘅。即可能佢要適應當地嘅温度啦，或者氣温、氣候啦。咁嗰度好多狗咧都係冇毛，成隻光嘟嘟會甩毛，係好核突嘅狗嘅樣嚟嘅。咁佢哋墨西哥有好多呢啲狗嘅，咁所以有啲人話影到或者有啲人話捉到 Chupacaca 咧，其實嗰只嘢咧，佢哋可能只係打咗一隻野狗嘅啫。而呢只傳聞中嘅吸血怪獸咧，有一個形容咧係兩隻腳行嘅。成只系啡啡绿绿咁样，两只脚行，而且佢嘅两只手系凌空嘅。不过佢有条长尾巴，但系佢只眼同样系好大，同埋只眼系红色嘅，系红色嘅眼睛嚟嘅。佢哋最初呢啲目击个案，佢哋以为系见到一只咁嘅嘢，佢哋冇谂可能系一个 alien 嚟嘅。咁所以其实当地小镇已经系传到好混乱，有啲又话有吸血鬼，有啲又话有僵尸，有啲又有魔鬼，有啲又话见到外星人，有啲又见到呢一只咁嘅怪物。所以其实当时已经系好混乱嘅嗰个环境。当然我哋喺香港唔知啦吓。嗱，正话讲过有一个 case 咧比较紧要啲啦，呢个 case 咧系牵涉到死人，点解咧？嗱，正话咪讲过咧，嗰啲外星人开头已经走散晒啦，正话你数数六只七只咁样啦， 系， 其实另外仲有两只外星人咧，又系军部收到有人目击，嗱呢个目击个案冇好详细讲，总之有人目击到有只咁嘅嘢，喺个又系喺个森林附近。于是乎咧，佢哋就报警啦，报警跟住又系好快脆有军车去到啦。咁去到现场咧，其实咧呢两只外星人咧系俾呢班军人系围住咗噶啦，已经，即系叫做拘捕咗佢哋。 OK， 嗱，拘捕细节冇讲。 喂，其实佢哋已经有心，根本就想怼佢噶咯，唔系一定要活捉佢噶咯。 嗱，两 part 去讲，因为佢活捉佢，其实佢要攞去做研究嘅。 哦，哈， 呢个阵间讲俾你听。因为呢个系去到医院里边嘅消息嚟噶啦，呢、这 个。OK， 嗱。呢单 case 就系去到呢班军人围住两只外星人啦，咁就拘捕咗佢哋啦，即系捉咗佢哋啦吓。其中有一个23岁嘅，佢叫军警啦，系 military police 即系军警啦。咁嗰个呢个军警23岁叫 Marco， 好后生嘅，23岁一个靓仔嚟嘅添。咁佢当时咧，佢徒手系捉住其中一只嘢，咁佢形容当时捉住呢只嘢咧。佢嗰啲皮肤系好软嘅，啲手脚好软嘅，而且咧系黏黏立立，同埋好大阵味嘅。嗰、那个阿蒙尼亚味道令到佢哋系会喊嘅，即系令到好似洋葱咁，令到佢飙眼水嘅。好啦 ，Marco 就亲手捉咗佢啦。捉咗佢之后就当然拘捕咗啦，即系运咗去边度就冇讲啦。4日之后，阿 Marco 有一日咧喺屋企突然间发觉，点解我只佢用佢只右手？去捉住呢一只咁嘅所谓嘅怪物啦， 但是他回到家呢，他就发觉为什么那只手臂下即是那个拜拜肉那里呢，他就狠狠地咁即是好像鬼故咁样不以为意嘅啫，是不是、嗯、即是狠狠地咪狠狠地囉，有乜咁奇呀咁。 嗯， 他冇为意嘅。但是呢他开始发觉呢，他摸下摸下呢就发觉皮肤下低呢开始有一粒嘢， 嗯， 好似蚊烂咁样嘅嘢嘅。 嗯， 咁佢都系觉得冇嘢㗎。 嗯， 但系佢瞓醒觉呢就越来越惊啦。蚊烂几大粒你知啦，一隻手指公可以遮得晒啦。嗰嚿蚊烂型嘅嘢呢变咗个乒乓波咁大。 OK。 跟住当日嘅下昼嗰嚿乒乓波咁大嘅嘢呢就变咗好似一个美式足球咁大。係一粒由本来好細一路喺度生长，越长越大嚿。直头佢摸落去系硬嘅，佢话系一个肿瘤咁样嘅嘢。咁佢嗰刻咧，佢已经开始觉得好唔舒服， 嗯， 越嚟越唔舒服。随住嗰嚿嘢越嚟越大咧，佢开始感觉到自己好似周身庆啦，好似感冒咁样啦。 嗯， 咁佢跟住就要去睇医生。 嗯， 去到睇医生，其实医生都会问佢系做乜嘢啦。咁佢梗系去军部医院嗰度睇啦。 嗯， 咁其实军部医院已经即时将佢隔离咗喺呢个隔离病房嗰度，唔俾人入去探佢。 嗯。 好啦，佢跟住开始发生咩情况呢，就係嗰嚿嘢呢大到好似美式足球咁大呢就停咗冇再大啦。 即係佢手已经夹唔埋啦，如果咁 夹唔埋呢佢依然开始係行唔到啦。佢开始觉得头晕。 ok。 个头晕得好紧要，晕到佢根本企唔到起身。 嗯。 跟住佢个背脊直头係痛到呢係要落吗啡嘅。佢痛到个背脊直头。即係个脊骨係严重剧痛。痛到佢有啲不省人事。跟住开始出现嘅情况咧，就系佢下半身开始瘫痪，喐唔到，发高烧，一个月之后死咗。 OK， 呢个军人一个月之后咧就已经死咗咯。 嗯，其实佢会唔会系感染辐射？ 嗱，唔知咩嘢原因，总之就咁死咗。好啦，咁你正常一个咁嘅情况死咗之后，咁梗系要做验尸噶啦。 嗯， 验尸完之后咧。个验尸报告居然系冇公布出嚟嘅，佢个屋企人系完全收唔到个验尸报告嘅。 嗯， 好啦，但系军部只系俾咗一个好普通嘅解释， 嗯， 就系叫做 general side infection， 嗯， 即系一般性嘅感染，即系普通嘅感染病毒。咁其实呢个已经系好大疑点嘅， 都好噶啦，唔系话自杀，继续 系啦，嗱。其实我要讲俾你听咧，你咁样讲嘢，其实咧，佢去到呢一刻死咗咧，其实佢屋企人咧收到一啲警告嘅， 嗯， 即系话咗俾佢听，你哋唔可以同传媒讲太多嘢、 嗯， 你哋亦都唔应该同传媒讲咁多佢嘅死因。总之而家我哋对外公布佢就系一般性嘅感染啦， 嗯， 死咗啦，验尸报告唔会公开嘅。其实亦都有好多外国嘅专家想去研究佢嘅死因嘅，但系佢屋企人就拒绝啦，即系总之佢唔可以开棺。总之就是现在要撞了他就算了， 嗯， 那就埋葬了，根本家人都没权去批准开不开棺，因为军部搞了很多这些东西 了， 嗯，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位亦都是唯一一位在这件案件里面死了的人， 嗯， 好了，这个呢就已经是流了出来了， 是 到医院里面了，一开场的时候不是已经讲了呢，其实有一只死了外星人呢是找了医院那里的，那其实军部集合了这么多目击个案或者这么多拘捕类的个案，基本上已经好肯定是同一批的外星人嚟嘅，同一批的怪物啦，我咁讲同一批的物种在那度出现、 嗯、 全部都是好像先前形容过嗰个三个头，个头有三只角，只、眼好大，只脚是怎样的，五尺高，只手好长，成身有黏液，有体臭，有臭的，基本上佢形容晒呢啲咁样嘅情况出嚟啦。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好肯定是同一只，咁但系当时佢哋有攞过去验尸噶嘛。嗱，驗屍嘅時候咧，驗屍完之後咧，其實護士嗱同羅茲威爾事件一模一樣， 嗯、 當時嘅護士係所有嘅飛碟專家，外國嘅飛碟專家事後想去揾翻呢啲護士咧，啲護士係完全講到明係我哋乜嘢都唔知，乜嘢都睇唔到，甚至最多唯一可以攞到嘅消息就係話軍部唔俾我哋同人哋講，所以我哋乜嘢都唔知，乜嘢都唔講得。 嗯， 他们说这个是 top secret、 嗯、 但是军部是有解释的，当地政府是有解释的、 嗯、 当时军部怎样解释呢，他说其实那三位小女孩，即是那两姐妹和那个 friend、其他目击的人和那个动物园那位煲烟的老虎、 嗯 啊、他们目击到的呢 其实大家只是一个误会来的。 嗯， 当时飞落来坠落那些呢不是什么飞碟，只是一些实验性的飞行东西啦，它不是 balloon 的，总之有些坠落了。 嗯， 但它没有很详细解释，但它说你见到那些呢，其实我们在当时这个小镇里面呢，在外地来了有一个侏儒。 哦 ,OK。 有一个侏儒嚟咗，而呢个侏儒咧，即系可能系好穷嘅流浪汉，所以咧佢身上都着得好污糟啊，所以你闻到佢一阵味啦。 嗯， 而呢个侏儒咧，亦都系因为佢长相生得好奇怪， 嗯， 所以大家喺光线唔充足，或者落紧雨，或者系喺树林入边遮遮掩掩嘅情况之下咧，你哋就误解咗呢个侏儒系外星人。 嗯， 其实呢个只系一个侏儒啫，我哋军部亦都拘捕咗佢啦，亦都递解咗佢出境啦，亦都送走咗佢啦，咁样。 咁即系佢。歧视哦， 个问题系个侏儒点解会有红色嘅眼睛咧？ 唔系个问题系，就算真系侏儒，你咁样捉佢法，你点歧视咗佢啦？ 嗱，被迫呢样嘢唔好讲先，呢个好明显系一个 cover up， 系啦， 好强烈地知道根本佢哋就揾嘢嚟讲嘅。 嗯， 嗱，佢唔讲呢个系嗰啲咩实验性嘅公仔啊，嗰啲已经好好噶啦，佢只系形容呢个系一个侏儒， 即系佢有诚意啲啦， 好少少啦。咁呢个 case 咧，就因为咁嘅原因咧，就变成咗一个谜。因为官方永远都不会承认的嘛，所以到现在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究竟他们当日见到的是什么。但是其实同时间隔了这么多年，现在都是差不多九六年到现在都成十几年了。 嗯哼， 其实这十几年仍然不断有很多外国的 UFO 专家，很多外国的人是去到现场那里去拿这些证据，甚至乎是仍然去找回那几姊妹啊，那些目击个案那些目击人士呢，直接去问他们去拿他们这些报告的。 嗯 哼，而在民间当地，因为这件事当时是闹得太过紧要了，这个月里面所发生的事闹得太多了。 嗯， 所以当地也都起了一个水塔。 嗯， 就是用来纪念当时发生过这一段这样的飞碟个案事件。 嗯哼，就这么完了。 不是啊，个故事好像就这么完了。好，那另外一件事呢，就牵涉到下一集了。下个礼拜一集。 应该这么说，近排我们跟巴西就不知道为什么结了些缘。 是。 那就接下来都是会讲 一些。除了大家看足球之外。 是了是了。嚟紧我哋将会讲嗰集又系关于巴西嘅嘢。 其实呢个 season 会有多两集系同巴西有关嘅，为咗庆祝呢个球， 你庆祝咩？ 季节。 哦 ，OK， 咁啊同巴西有啲关系。嗱，其实咧，点解呢一集会咁样讲咧？因为同下一集有关嘅。其实喺个 party 度都提过下噶啦。 嗯。 其实巴西有一位教授。 嗯。 咁嗰位教授咧，佢声称自己有一个预知梦嘅能力。而呢个预知梦嘅能力咧，系准确到不得了嘅。 嗱， 根据佢所讲，佢预知到九一一，包括佢所讲，佢预知到三一一地震，佢预知到戴安娜王妃被行刺，即系被人暗杀啦。 系， 佢预知到 Michael Jackson 嘅死啦， 南亚海啸， 预知到南亚大海啸啦，预知到呢个奥巴马会当选啦，同埋会连任啦。嗱，唔知知唔知啊？佢预知埋我哋嘅梁振英先生会当选特首啦。点解唐英年先生会输啦？点样衰法啦？好多嘢都预知咗，其中佢一单预知咧，就系呢单 UFO 事件。 嗯， 佢喺个梦境入边，佢预知到呢样嘢，亦都公布咗出嚟嘅。 嗯， 仲要系 way before 呢件事发生之前，佢已经写咗呢个个案出嚟嘅。咁呢个留翻下个礼拜讲。 嗯， 咁但系呢一个礼拜交代就交代呢单嘢，其实嚟紧仲会有一单巴西嘅飞碟个案嚟紧，会希望喺呢个 season 度带埋俾大家嘅。 嗯哼， 不过。你不要以为而家咁样就完， 嗯 ，OK， 因为跟住落嚟，我哋仲有一啲唔系冲嚟噶啦，呢个直头搭条鱼添啊！点解我咁讲咧？呢个系早前少少噶啦，早前少少我哋咧今年年头嘅事， 系年头。 今年年头其实我哋访问咗一位香港嘅朋友，一位香港人士，咁佢叫做 Simon， 嗯， 咁佢俾我哋开名嘅。咁 Simon 咧就系一个摄影发烧友，咁佢跟住落嚟嘅访问咧就会交代佢点样搭飞机经过一个系咪喜马拉雅山啊？ 记忆中系喜马拉雅， 好似喜马拉雅山啊！我唔知有冇记错。 嗯， 经过呢个山嘅时候，喺飞机上高影到山侧边有三只巨型嘅发光嘅 UFO 飞碟，直头飞碟啊！ 嗯， 直头有相睇添啊，喺 forum 嗰度啊！会摆上访问嘅， 系 而家即刻就送上呢个访问。 好啦，咁今日咧揾咗一位嘉宾，咁呢位嘉宾咧就香港人啦，本身咁佢咧就影到呢个喜马拉雅山上空咧就有一啲不明飞行物体。好啦，咁先介绍呢位嘉宾先 ，Simon。 你好， 啊，陈飞。系你好，多谢晒你今日接受呢个访问啦。咁临急临忙拉咗你上嚟，咁首先要介绍一下先。咁你咧就系应该系去旅行嘅途中喺飞机上高咧就影到，系咪喺？我就冇讲错啊？系咪喜马拉雅山上？ 诶，系啊，系绝对冇错。咁当时咧我系去呢个喀什地尔旅行嘅。 系。 咁就完咗嗰、那个旅程之后咧，就要转乘飞机咧由喀什地尔要翻去印度德里嗰度咧，再转机翻香港。 嗯。 咁就喺程上边咧，我上咗飞机，咁去到喜马拉雅山山脉啦。呢一段系属于由尼泊尔嘅最高峰啦，伸延到去呢、這个巴基斯坦啊，印度呢一段嘅山峰里边嘅，咁喺个山区里边影到啲不明飞行物体啦。 起咗飞之后几耐经过呢个位置俾你影？ 大概系15至20分钟到啦，个时间咁上下啦。 咁就你系最先，其实你系一路拎住个相机系影个山脉嘅啫嘛，系嘛？ 是啊，其实咧我系好有心机想影喜马拉雅山嘅，因为机会都唔系咁多，咁咧就所以我其实布咗喺个窗口度咧，系不断影紧啲相嘅。咁机缘巧合啦，即系俾我影到啲咁嘅物体，咁我都觉得几高兴。 OK， 嗱，咁依两啲相咧，咁我都会 post 翻出嚟俾听众去睇翻。Simon 影到嘅相啦，咁影到啲山脉其实真系好靓嘅，同埋睇嘅时候个相机个像素都好高嘅。 嗱呢样嘢真系我都要真系想讲下，其实好可惜噶。当时咧，我攞嗰部相机咧系一千万像嘅啫。由于咧，喀什米尔嗰个政府咧，咁佢相机咧好严密咁监控咧，啲人携带嘅物品嘅。 系，即系佢惊你攞去嗰度卖。 其实又我都唔想讲噶啦，但系咧，事实就系、是，嗰度政府啲海关咧。嗰、那個成全上面都係好貪污好嚴重嘅，你攞多嗰部相機咧，佢哋會充公你嘅，多一嚿電芯啊，多一塊記憶卡咧，佢哋都會收咗你嘅。所以咧，我哋之前咧係一啲旅遊嗰啲領隊啊，同我哋講，我哋只可以帶一部相機，樣都帶一樣。結果我自己我係帶三部相機上去，咁我唯有將兩部相機一部擺落夾到一部揾個朋友，佢另外喺佢夾度亂擺咗落去，跟住我手抬一部上去， 即係好似啲人帶私衣咁樣。 咁變咗我嗰部相機 分兩包俾 呢部相機，我覺得影呢個風景比較好啲，所以我就帶上去特登要嚟影嗰個喜馬拉雅山嘅山脈。 你介唔介意講講你而家影到呢部機嗰個機嘅像素係淨係你講一千萬像素？ 佢一千萬像素 咩牌子嘅？ 佢係一間Olympus 嘅 E3 嚟嘅，咁曾經。都好紅動畫，因為佢嘅影景好靚啦。 OK， 咁我都係好滿意啲相，真係個顏色真係唔係話其他可以比到咯，所以我中意佢咯，特登帶佢上去。 Okay. 好啦，咁你一路起飛緊啦，咁你一路影緊嗰啲山脈啦，咁啊去到乜嘢情況之下，你突然間係你係見到嗰啲不明飛行物體先至攞上去影啊？定係你影咗出嚟先至見到嘅？其實 我係可以咁講啦，嗰十秒八秒我睇到一啲光喺度噶啦。不過咧，由於其實係日頭嚟嘅，日頭咁啲雪嘅反光啦，同埋個天空都係比較光噶啦。咁我冇懷疑，我都以為啲好光嘅雲嘅，因為咧側邊都有啲雲。咁我拍攝嘅時候咧，我有系統咁影嘅。我影嘅時候咧，我希望話將盡量喺有限時間啦，飛機飛緊嘅，咁啊盡量靚嘅位置我影到佢啦。所以我自己。心目中咧，我會將個畫面咧可能分開九格嘅，我自己有咁分嘅，就每格去影。當然啦，如果淨係天空我唔會影啦，我睇下邊個位置靚，我盡量去影。所以我就會咧一格一格咁影落去咯。咁我每一格一格影嘅話咧，變咗一個細嘅區域，譬如九分之一咁樣。我影咗幾幅之後咧，跟住我就會攞個比較全景，希望睇翻啊個全景，原來個山脈成區係咁樣。當我一將嗰個鏡頭咧拉到一個叫廣角嗰個嘅角度嘅時候咧，我見到啊喺個左上角度有啲光。咁我不以為意，因為咧我要做構圖嘅，因為我哋開相咧有少少藍天，下面有啲山脈，希望有啲河流，變咗係一區區，譬如分咗三部分咁影，希望會有一個靚啲嘅效果啦。咁我就影到啊，左邊有啲光，我冇懷疑，因為要構圖，為咗要個整體嘅相平衡啊嘛。影之後，跟住再睇一睇，咦？發覺有啲發覺望到啲光，唔覺啦。再撳耐之後咧，喺撳嗰刻咧出嚟幅相就係見到嗰個叫做 UFO 嘅物體啦。咁我再望見到，好快已經唔見咗啦。即係我都好後悔，點解唔用連環派拍？ 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喺上面冇諗住影啲會飛嘅嘢嘅，咁啊唔會用原來嚇，唔係你撳落嘅時候已經可以影到幾幅啦。咁呢個咧係我撳完之後再想再撳，佢已經係喺我面前現咗嘅。 嗯， 咁變咗係即係得一幅。 嗯， 但其他可以見到前前後啦，喺一分鐘之內，因為咧我上每幅相咧，相機好好聰明嘅，佢有一個資料咧叫 EXIF， 可以睇到咧相片喺同一分鐘裏邊有好多幅，但係實咧佢消失得好快。 即是说这只你现在给了我们这只光碟里面有前前后后的。 是啊，在那里呢同一分钟里面你看到几幅的，其实已经是不同了。即是 其实出了 我影不到了，已经是如果影到我继续按下去，但其实已经没有了，没选择，没有再影。 哦，即是这些一系列的相片里面就得一张是有这个 光。是啦是啦。 OK， 但是你是影，即是其实是肉眼你是看到有光， 看到 但你就没有遗意的。 没有遗意的影的时候，但我都按的时候往往我已经是再望它。在我面前咧，真系哇，冇咗光，光冇咗，熄咗咁样咯， 好似熄咗灯咁。 系啦，冇错，系啦。 OK， 但系当时你就睇翻张相咧，嗱，我哋而家睇翻张相咧，咁就见到有四个光嘅，即系佢好得意，佢又唔系好似传统嗰啲 UFO 嗰啲一个好实体嘅，但系佢似一个光系，好似一个点样解释咧？点样形容咧？似一个好似飞镖咁样型嘅嘢嘅。咁成个飞镖都係一个发光，即係黄色光咁样嘅飞镖。咁而佢又四个个样都又接近，但又唔係完全一样咁。嗱，就咁睇啲相呢，会有啲人可能会有少质疑。喂，会唔会呢个係一个反光，因为你係一个飞机入面影㗎嘛。咁会唔会係反到飞机入面嘅灯光，会令到佢有呢个咁嘅，即係出咗嚟一张咁嘅相呢？咁会唔会有咁可能，或者会啊啱我转咗个角度影，咪影唔到个反光咯？会唔会有可能咁样呢？如果以你一个即係你摄影咁有经验啦，或者你即係成日去旅行摄影，即係影过咁多相片嘅一个专家嚟讲呢，你觉得有冇可能係错误地影到反光咁呢？ 首先啊，真多谢你咁抬举我先。其实我唔係话好叻嘅，不过我都影得多。咁都我拍摄呢张相嘅时候呢，我自己有考虑到佢会有反光嘅情况，因为我见到呢反光会反我嘅眼度，我睇到嘅。咁我亲眼见到佢係一个反光物体，咁我都话会唔会侧边发去有反光呢？有人质疑我。咁亦都呢，我当场我影完之后呢，我即刻俾我同伴啦，我帶我去嗰、那個領隊咧，我咩事啊？佢哋見到目定口呆，因為點解咧？當時嘅環境咧，其實我有幅相係嗰個機艙嘅，啲座位三個座位，一行燈咧係排成一線嘅。如果反光係三條線，三個燈好 一排， 好排好直咁擺喺度。啊，呢個就係嗰個反光就唔會喺個外邊嘅裏邊嘅反光嚟嘅。同埋咧，我影嘅時候咧，我哋影相咧，我拍住嗰個玻璃嚟影。就算咧， okay, 就算我拍，就算咧，因為始終我要調校角度，有少少仰角，但係都係盡量貼住嘅。如果要反光程度，通常反光咧就會你喺個鏡頭離開你塊玻璃咧，嗰、那個反光係比較會著眼嘅。但係呢個冇咯。咁呢個我可以撇除咗，一定唔會喺嗰、那個。叫做咧機艙嗰個反光啦。咁你至於會唔會外邊反光啦，或者其他反光咧？嗱，呢個唔能夠百分百肯定，但係出邊係一個好光嘅光源嘅。如果大家有經驗咧，我哋係由一個室內望出室外嘅話咧，你好難會想有到外邊嘅光會反，你經過再反入嚟嘅。實頭大家睇下窗已經知道嘅。 冇錯， 啊，所以咧我可以咁講咧，我自己睇過當時環境，我喺當場嘅咧，我即時分享俾我附近嗰啲朋友啊，佢哋都係覺得冇乜可能，冇一個相信話會反光。 因為可能好多聽眾嘅朋友咧都試過啦，譬如搭飛機去日本，咁跟住見到喂好靚喎咁樣，咁咪攞個相機就對住個窗影啦，通常都要影兩張嘅，因為第一張通常咧就咁對住個窗影，跟住就影到個閃光燈。就反到乜嘢都睇唔到，但系跟住咧，啲人就會好醒目地將個鏡頭咧貼住塊玻璃，就好似正話 Simon 講貼住塊玻璃，跟住去撳咧，咁你先至會影到窗外邊嘅嘢。如果唔係，你只會影到窗入邊嗰個反射。咁所以如果呢張相睇翻，嗱聽眾可以上翻去 forum 嗰度睇翻啦。如果呢張相係咁清晰影到嘅話咧，咁應該反光嘅機會就好似 Simon 話齋就會比較少。你介唔介意講大約記唔記得影到呢張相嘅時候，那個相機個？个快门系几多秒到啊？ 唔好记得， 因为好光噶嘛， 相当高快门嘅，差唔多五百嘅，差唔多即系五百以上嘅。因为我都知道，其实是一个移动嘅环境之下啦。 不過我就選用咗廣角嘅焦距去拍一段咁嘅叫做影像，咁變咗拍出嚟嘅時候咧，未必需要話高到去過千啊咁樣，我覺得500應該都勉強可以接受得到噶啦，因為移動唔係快得咁交關嘅，咁啊可以影得到。 同埋因為你話外面係好光噶嘛，因為出面有啲地方係落雪啊，咁樣反光。 其實咧，如果用肉眼去睇嘅話咧，個光會比較光。其實我喺輯相上邊咧，你開頭見到幾張已經係比較光噶啦。其實我喺度影嘅時候咧，不斷 即時調， 我調校緊個相機嘅，所以你見到啲輯相點解咁靚咧？因為咧，如果影一個比較白嘅表面咧，識影相嘅朋友咧都會知道。其實我都係睇書多或者睇啲朋友啫，係要將啲光圈快門咧就調翻低，令到咧嗰個曝光咧比較暗。咁你能夠出到啲藍天啊，你白色嘅雪啊，都係要校。所以我校出嚟咧係特登喺嗰刻已經校到。所以阿卓生你睇到啲相咧，我係原汁原味，我冇校嗰幅相嘅。所以你見到點解佢咁靚咧？你影唔到咧，因為你調好你嗰個相機嗰個感光嗰個嘅度數，你校暗啲咧，你影出嚟嘅白色嘅會靚好多。所以我肉眼去睇出嚟嘅話咧，我都神幻覺得啊雲喎、啊，但係呢個雲會影完之後喐咗位，由左角去到差唔多接近中間嘅位啦、因為佢喐咗係喺個電光火石之間。可能講緊嗰一兩秒，因為嗱，我由一個睇，跟住咧擺鏡去做一個構圖咧，我通常都係三兩秒會完成嘅，跟住撳落去，再望一望我想嘅效果，再睇翻出嚟。你諗下嗰個物體咧喺我面前睇緊嗰幾秒已經走咗啦，已經係。 即係你見到，跟住 我影 佢 啦，佢已經喐咗啦。 影完睇到有唔妥啦，再想對過已經冇咗。即係其實嗰個講緊可能係within五秒鐘之內。 五秒到啦，大概係啦，你可以講得啱，係五秒。 OK， 嗱，我再问多少少呢个私人少少嘅问题啦。嗱，我知道咧，Simon 你咧就本身都系一个即系有宗教信仰啦，咁你都系一个基督徒啊。咁你本身最原先你相唔相信有 UFO 嘅咧？即系相唔相信外星有 UFO 嚟到地球嘅咧？其实， 嗱咁讲啦，我都想讲下阿卓飞同我讲，同我话我系基督徒。其实我系基督徒嚟嘅，我好细个读基督教学校咁样。不过我唔虔诚嘅，我真系唔虔诚。但系我系好相信世界有神嘅存在。咁我影到之后咧，我好开心啊，俾啲朋友睇。不过咧，嗱我细佬啊嗰啲咧，基督徒，我冇通知佢嘅，我觉得话。如果通知佢，我見到 UFO， 我見到啲咁嘅嘢，會唔會有啲人個感覺話，話你咁諗嘅 UFO 冇呢樣嘢嘅，我哋信神噶嘛，你呢啲古靈精怪嘢，所以我開頭我冇講啊，而家我冇講，其實冇講嘅，可能日後會聽到呢個節目有機會聽到啦，咦乜影到啊咁樣，其實我自己就開頭都唔係好信，我睇啲雜誌啊，啲 UFO 好假嘅啲相，一個飛碟啊，一個圓體，好似個木星咁嘅，大家唔知有冇睇過木星咁樣，你知道我講緊乜嘢？一個光環，一個圓圈咁樣，咁我影出嚟唔同喎，我就將幅相再放大，唔係喎幅相。外面有光環，裏面咧有啲類似光發光物體，好似一啲花紋咁樣嘅。 係 係啊，即係我唔相信係話咧係一個人做出嚟嘅嘢，即係咧反光嘅嘢冇可能，我自己嗰段情況見到啦。咁我覺得我見到佢出現，又見到佢消失，係咩嚟嘅咧？咁我自己信有神啦，咁我都有少少奇怪，但係我自己心裏面諗啦。譬如我睇聖經咁樣，咁聖經裏面。冇講過話有恐龍，但係我諗全世界人都知嘅，有讀過書都知道、恐龍化石已經出土咗好耐啦，幾十年到而家，周圍都有。但係我知道聖經裏邊冇提過有恐龍嘅。咁莫非我哋相信話有神嘅，或者信有基督嘅，佢裏邊冇提過恐龍，我哋又否定咗恐龍嘅存在咩？但係個恐龍嘅遺骸啊、化石啊，係似一般事實，我哋喺我哋眼前見到噶嘛。所以我覺得我唔會否定話。有啲外來嘅生物啊出現咗，就話啊我唔信神，咁話唔定可能神創造咗我哋地球人類之後咧，亦都喺其他地方、其他時間創造另外一啲嘅生物都唔定咧。咁呢個其實我嘅諗法係咁樣咯。希望如果啲朋友聽到我咁講，唔好講話我係偏見啦，因為個個人嘅諗法唔同咯。 係個個人嘅意見都唔同，或者個人嘅諗法見解都唔同。咁最好其實包容曬大家嘅見解，咁就最好啦。世界少啲衝突，係嘛？好啦，咁首先多謝曬啦 ，Simon， 你又攞咗一啲咁精彩嘅相上嚟同我哋聽眾分享啦。咁你日後再影到，你記得第一時間通知我咯。 一定會。 好啊，好，咁啊，多謝曬你先。 好，咁講好，咁再見。 Simon 嘅訪問啦， 幾吸引啦個 case 啊， 過癮啊， 嗯， 咁啊嗱啲相啊會擺翻上去 forum 啦，咁啊大家上去睇啲相睇下你嘅意見係咩啦，嗱佢又唔係好實體噶嘛呢三隻飛行物就唔係好實體咁樣， 係咪其實近排流行啲光體飛碟？ 但係佢又唔係一點光嗰度死啊嘛，大佬，佢而家嗰撇光嗱，即係先前俾嗰張相你睇咧，佢、 嗯、 直頭嗰只碟形嘅嘢係。放射性的光嘛，即它又不是很实体的一只碟，但它又真的是一只碟的形，但用光线砌出来、嗯、即 我都不知道这只什么，我都没见过，但就看张相那一刻其实我都觉得哇，因为它除了正我给你看那张相之外呢、 嗯、 其实它连埋个 map 啊所有东西张相放大了那张都有在这 里、嗯嗯、 那些我现在 scan 翻晒就放在 forum 那里，听众朋友可以看，看完就给一些意见啦。好，咁啊，今个礼拜时间到啦，咁啊，下个礼拜继续 MJ 十三，下个礼拜就系讲巴西嘅预言家， 精彩嘅。 OK， 下个礼拜见， 拜拜。Bye bye